嗱，呢一个嘅四福音之后，我哋进入呢一个嘅历史书，就系即系呢个《使徒行传》，就系路加医生作者路加医生咧，佢记载教会初期最初嗰30年嘅历史。就是说呢，由《使徒行传》的第二章，就是说圣灵在五旬节降临，一直去到差不多耶路撒冷的圣殿被毁被焚烧，这段的时间总共是30年的时间。四福音和这个的《使徒行传》之后，就是不同的书信，我们叫做 是 letters 或者是 episodes。咁咧，呢啲嘅书信系由教会嘅领袖系写俾当时系分散喺唔同地方嘅教会，而第一卷书就系罗马书。第一卷嘅书信系罗马书。罗马书虽然系第一卷书信，但系并唔系最早写成嘅书卷。第一卷写成嘅书信咧，应该就是帖撒罗尼加前书。但是为什么罗马书会是被编在排在这个的四福音和这个的使徒行传之后呢？最多人的讲法就是说呢，因为在排列次序的时候，这个的是书信次序的时候呢，是根据那个书信的篇幅大小而去定的。而罗马书就是最长或者是章节是最多的一卷书信，所以就是第一卷。但亦有解经家就是认为，就是说呢，是当时的教会或者当时的领袖在考虑究竟排列新约正典那个次序的时候，他们很想后世的信徒，他们在读过耶稣基督的生平，读过早期教会的历史之后，就能够真正了解究竟福音是什么意思，要认识福音的真题。这种的重要性就成为罗马书成为新约书信的第一卷。使徒行传里面一章的第八节，耶稣基督对第一批的信徒或者是使徒来说，你们要在耶路撒冷，要在这个的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至地极为我做见证。这一节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了。在地理环境里面来讲，当时的耶路撒冷或者对当时耶路撒冷的人的信徒来讲，罗马这个的地方呢，可能真的太小未必看到。罗马这个地方，罗马呢，如果你看这个图呢，就在这里的耶路撒冷在这里。对于耶路撒冷的人来说呢，罗马这个地方可以说是他们的地极。但对于当时或者是不同在世界各地的地方的人来说呢，罗马城这个地方就是军事、经济、文化的重心。而对保罗来讲，就是非常重要身处这个的帝国首都的罗马。若果能够这一度这个的权力或者是那个的人力最集中的地方，如果是能够福音在当中占据一个重要的位置的时候，就是最好了。所以在保罗的心里面，就希望在这个最繁荣的城市罗马，就是能够建立成为一个是宣教重要的基地。在罗马书将近结束的时候，即是在这个的15章22至24节，将近结束的时候，提到保罗有几次他提到他是很想去探望罗马的教会，但是其他的事情来到拦了他。保罗更加希望就是去到当时的最西边的地方，叫做是士班牙，即是说我们今天叫西班牙。这个士班牙就说呢，在这里当时的最西边，在罗马就是这里，即是说呢， 透露保罗他希望由耶路撒冷能够可以去西班牙这里的传福音，在去之前就会经过罗马。讲到保罗很有这个的心，希望是停留在罗马，但是也都是其他的事情拦了，他不能够是我们叫做是用他想去那种的方式去罗马。但最终保罗他始终都是愿望成真，他可以去到罗马，但他发梦都想不到，就是说他是用另外一种的方式来到去到罗马，就是说在《使徒行传》的23章记载到，就是保罗是被拘捕，然后他是被审讯，在公会之前来到受审。在当晚主话给保罗听，他说你不用怕，有我与你同在，你怎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你亦都将要在罗马是到去为我作见证。保罗本来他是一心想是以一个传道人或者以一个宣教士那个的身份去到罗马，但是事与愿违，他在耶路撒冷附近的一个小岛叫做是该撒利亚这个岛的里面，他被拘禁了2年。在两国的总督，一个叫做菲力，一个叫腓力斯，一个叫做是菲都斯面前受审，最后就是这个的阿基帕王面前再受审。阿基帕王就是当时是管辖犹太全地那个的王，在不同的人面前来都是受审，是被拘禁了有2年的时间。但审来审去，菲都斯、腓力斯或者是阿基帕王都找不到有什么的罪行要将他来到去定罪，但又不想放了他。所以呢，最后就是保罗就出他那张的王牌，那张的 Trump 卡、即是你懂打桥牌，你知道那个 Trump 卡是多有用处。他出他的王牌就是说呢，就是说他要上诉到去枢密院，去最高法院，即是当时的是凯撒大帝。你可以上诉去凯撒大帝，这个只不过是罗马公民所拥有的权力。保罗是罗马公民嘛，所以他有这个权力，他可以是上诉到去我们，如果是我们叫做是希利文叫做是 appellatio， 即是说就是上诉去到凯撒大帝那里。最终保罗就是被押解由这个的该撒利亚押解去到罗马，他可以 坐免费游轮，不用付钱去到罗马。在罗马有2年的时间，他又不是真正的在罗马呢，是要在监牢里面坐监，但是就好像现今那种的我们叫禁足令家居隔离啊，好像香港你要入去竹篙湾那里咁上下。啊，即系话咧，佢有2年嘅时间咧，就叫做我哋叫做系 house arrest， 就话喺屋企嘅里边嚟到去居住。佢可以去接待接见其他人，可以同佢哋传福音。但系呢一段嘅时间，保罗其实系唔可以有呢一个嘅自由身周围去。这里呢就是《使徒行传》，我讲到这里其实就是《使徒行传》的28章的结束。《使徒行传》之后就进入罗马书了。我们要记住一件事，就是说当保罗是写罗马书的时候，他仍然从未踏足去到罗马的。罗马或者是罗马书是保罗第三次报道旅程的时候，他在哥林多这个城市是写给罗马教会的。既然罗马教会不是保罗所建立，而保罗 又從未踏足羅馬，即是未見過當地教會的弟兄姊妹。那究竟首先就是哪一個建立羅馬教會的呢？又為何又值得保羅是用這麼多的時間寫一封這麼長或者這麼有系統性的書信去給羅馬教會來到去解釋很重要的那個教義的問題呢？如果你心裏面有這個疑問，其實就非常對了，你應該問這個問題。首先羅馬教會是哪一個建立的呢？有弟兄姊妹其實有翻主日學呢，可能他知道。在主日學裡面，我們現在看聖靈論，我們呢有幾次看這個《使徒行傳》的第二章。《使徒行傳》的第二章呢，就是記載到聖靈在五旬節降臨。當中呢，其實這個的五旬節，這個在猶太人來說是一個的是大日子來的。大日子就是說呢，很多聚居在其他城市的一些的猶太人呢，都會去到耶路撒冷來到是參與出席這個的慶典。如果我們看回《使徒行傳》的二章五至十節呢，就講到呢在其他不同的地方，即是講到猶太人從天下各國來，即其實可能在附近不同的城市，在住在譬如這個耶路撒冷、佛里加、龐菲利亞等等，然後最後就是說呢，從羅馬來的客旅中，或是猶太人，或是進猶太教的人，即有一些是猶太人本身猶太人，有些呢就 是外邦歸入了去信猶太教的不同人，這些的人呢去到是在羅馬，他原居地就是羅馬，去到耶路撒冷參與這個的慶典，即是說呢，其實就是他們去參加完這個的是耶路撒冷這個五旬節之後，他們回到自己那個的是地方，即是在羅馬，這裡來說就是回到羅馬的時候呢，就建立這個的教會。這一班可能很多人，因為你記得在《使徒行傳》第二章那裡記載到，就是說呢，當日彼得講道，彼得講道不是十個人信主，不是三十個人信主，不是一百個人信主，不是五百個人信主，是三千人信主。當中可能有一部分呢是回到去羅馬的時候呢，在當中因為他們是本身是信猶太教的，但是聽了彼得那個講道之後，知道個救恩之後，他們就歸信了這個基督教，然後回到去羅馬的時候呢，就建立這個的羅馬教會。而保羅剛才我都提過了，保羅其實希望這個的當時經濟最繁榮的城市羅馬這個地方是建立成一個重要的宣教基地，因此他寫出這麼有教義性、系統性，是將那個福音，整個的福音的內容都能夠解釋清楚。我們讀完少少這些的背景之後呢，我們現在就進去看羅馬書的第一章，是一至四節。第一節這裡呢，其實就是保羅他介紹自己的身份。保羅非常是重視自己的身份，這個不單止是身份，也都是有他的職份，也都有他那個的是使命，三樣的東西，三樣的東西。保羅他的身份、職份或者使命並沒有因為那個環境而受到影響，並沒有因為那個際遇的高低而來到去影響他。我們看看他怎樣來到去介紹自己是給羅馬的教會呢。首先保羅說他自己是耶穌基督的仆人，和合本和新譯本都是用仆人這個字，但你看回如果在這個環球聖經譯本，就是用這個的是奴仆，英文呢就叫做 servant 或者是 slave， 英文呢就較多是用 slave 這個字。 仆人奴仆，或者是如果是这个希列文，就是这个 Doulos。 奴仆 Doulos 这个字是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在当时的社会，奴仆是主人是用钱买回来的，用钱买回来，所以呢是奴仆是属于这个的主人。保罗称自己是奴仆，这种的讲法，保罗不是说单单 是表示自己的谦卑的这个意思，不是单单是这样。他 用这种的 讲法呢，其实他是真的觉得自己是神的奴仆。因为我们认识保罗的时候，我们知道是保罗在不同的书信当中，他是一个是我们叫做是直肠直肚的一个人来的。他 是有那样就说那样，他很多时候你看他的责备，你看他的教导，他不会是转弯抹角，很直接。所以其实保罗说他自己是耶稣基督的奴仆，其实代表他的心里面真的完完全全的认定自己是一个奴仆，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每一个其实都是被基督他的宝血所买赎回来，我们被主所买赎，以致我们不再是属于魔鬼，我们不再是被罪恶所来到去捆绑。你和我是属于主，我们是主的奴仆。我们属于主的时候，我们的心态是应该怎样呢？这个心态也是保罗的心态。在加拉太书一章十节，这里说，我现在是要得人 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呢？我岂是讨人的喜欢么？若仍旧讨人的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讨神的喜悦不是讨人的喜悦，就是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奴仆应有那个心态。然后在第一节的或者是中间那一句，就是说保罗说到他是奉召为使徒，就是说他 call as an apostle， 奉召为使徒。保罗很清楚知道他自己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主耶稣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特别呼召保罗作为他在外邦的一个的使徒。保罗他这种被神呼召或者他蒙召这个的观念，其实应该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我们作为基督徒，有人是蒙召作传道人，有人是蒙召在职场上面来到去见证神，或者我们称为叫大职侍奉，有人是蒙召在教会的里面来到忠心来到侍奉，有人蒙召在家庭上面。无论你在哪一个岗位来到去被蒙召，最重要就是说你要信服，你要听从主的命令。马丁路德他说话呢，他说我们应该是在邻舍面前成为小基督。 We are to be little Christ to our neighbors。 我们应该在邻舍面前成为小基督。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蒙召作基督的大事，我们每一个都是蒙召作基督的大使。所以我们不单单是属于基督，我们不单单是跟随基督，我们更加要去传扬基督。这个就是我们蒙召那个使命。然后保罗 在第三个介绍自己身份的时候，他说他是分别出来的，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这个特派呢，那个 原文的意思就是说呢，其实就被分别出来这样的意思，特派。保罗他自己说到他是特别是被神是分别出来，是作全福音的。我大概是个零礼拜前，我看这个 Global News 的一段的新闻，即里面讲到最近，他里面讲到就是最近加拿大那个统计数字，就是讲到15岁或者以上而是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人，15岁或以上属于任何宗教派别的人，那个的比例是跌到去是 68%， 跌到 68%， 是自从1985年是有这个统计数字以来，是首次跌破 70%。 数字更加说呢，并不是所有的宗教参加的人数都是下跌。他说到回教、锡克教、印度教和这个佛教，这些数字是上升的。当这些数字上升的时候，其实言下之意都是暗示着，我们是传统的基督教和可能叫天主教都是下跌的。即是说我们仍然是属于基督教或者是天主教的，统称叫做基督教，那个数字是下跌的，是跌到去 68%。 1985年自有统计数字以来第一次跌破 70%。 其实这个数字是令我自己作为牧者，我都担心其实基督教的信仰在未来的发展会是怎样。保罗他有一个心志，要影响罗马这个既繁荣但是又败坏的这个的城市，这个的国际都会，要成为一个福音的都会。保罗是想影响，藉着这个都会影响世界各地。保罗 他究竟凭什么靠什么来到希望影响世界各地呢？凭什么他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呢？保罗所凭的就是靠神的福音。保罗所倚重的就是神的福音。虽然保罗他自己其实是带着被人带着锁链是锁到去罗马，但神藉着他来到改变世界，神藉着他将福音来到祝福万民。今天我们虽然面对一个是或者叫做多灾多难，面对一个容易是令人灰心的一个的年代，但我们要更加的来到需要明白福音那个的重要性。在你的岗位上面，无论你是在职场上面，在你家庭上面，在社区上面，在邻舍里面，继续是以福音来到改变这个的世界。在第二节的时候，第二节讲到这福音是神从前直众先知在圣经上所应许的。第二节这里开始其实就讲到真是福音究竟是什么，福音究竟是什么。这里讲到 是圣经，我们知道这个圣经当然是讲的是旧约圣经，即是这句圣经，即是这一节的经文就告诉我们，就是说其实是福音是本身是神所启示的， 是神启示给我们的，即是说神的说话是藉着旧约神的代言人，即是先知来到是传讲出来。福音是神自己的启示，福音是源于神自己，这一点是非常重要，是基督教一个非常重要的立足点。不信的人很多时候认为宗教是什么呢？其实宗教信仰里面那个的神，他们觉得这些人是按自己那个的需要而创造出来的，即是说很多他们觉得宗教里面他所相信的神是他们自己在心里面在脑海里面觉得有那种的需要创造这个神出来，即是将自己脑里面那个的神的形射、那个、形象是投射出来。所以有句说话叫做就是 God didn't invent man， 是 man invented God。 所以共产主义的马克思呢，马克思他讲话宗教是人民的哈片， Religion is the opium of the people， 宗教是人民的哈片。因为马克思 他觉得或者他想讲的就是说宗教只不过是人心里面他们有一些的需要，跟着就将这些的需要就投射出一个神灵出来，投射了神灵出来之后呢就麻醉了自己。所以宗教就是人他自己心灵上面的哈片，实际上是没有一个这样的神。但是保罗在罗马书一章二节开宗明义严正声明，福音不是人因着需要而创造一个神出来，而创造一个神灵出来，不是。福音是神自己，他将他自己的本性，将他自己的心意，将他的计划是描述出来。福音是源自于神自己的启示。然后在第三第四节更加的来到去启示给我们知道福音那个的重点。福音就是讲到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大卫的后裔，以色列人的先祖，即是说呢耶稣基督这个的我们叫做在世上活过这个的人呢，是真有其人，不是虚构出来，他是真正是进入过我们叫做是人类的舞台当中，成为人类的一份子，他与人是共同的生活。所以这个进入人类的历史可以说是这个福音那个的 是场景来的。这个是你说其他宗教，其他宗教的领袖他们也都有进入人类 的历史舞台，譬如穆罕默德，佛教 的释迦牟尼，他都在地上生活过，地上住过。但穆罕默德、释迦牟尼，他和你和我都是死了之后我们就烟消灰灭，烟消灰灭。我们当然，我们的灵魂是与主一起。但是耶稣基督这里讲到，他真正是从死里复活，在当中显明他就是神的儿子。这个原来就是那个的福音，或者那个里面神给我们的启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在世界上面有些人是很喜欢基督教，又或者是 耶稣在圣经里面是对某一方面的教导，但他们又否定了耶稣基督的神圣。大家可能知道美国的第三任的总统叫做是杰弗逊，杰弗逊 Thomas Jefferson。 这个第三任的总统他很喜欢耶稣基督他的伦理教导，但他又不接受耶稣在地上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更加不相信耶稣是从死里复活那一个的神，所以他自己呢就裁剪出他自己的本的圣经，我们叫他 custom made 一本的圣经出来。这本的圣经呢他就叫做 The Jefferson Bible。 在这个 Jefferson Bible 里面，其中在约翰福音只是记载到去第十九章的四十二节，第十九章四十二节即是说耶稣基督他被埋葬在坟墓里面，跟着结束了约翰福音，没有讲到他的复活和升天。今天我们所信的福音，如果耶稣并没有从死里复活，若果这样的时候他只不过是一个人，同你同我一样，怎可以拯救我们？求主今天都是藉着是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头四节圣经的里面，都提醒我们每一个我们作为基督徒的，我们作为信徒的，今天我们所传这个的福音是神自己所启示，就正正因为是神所启示，因此福音就可以成为神的大能。更加就是在这个现今我们被疫情所笼罩的世界当中，若果福音是神的大能的时候，若果福音是包括耶稣基督自己从死里复活，是满有权柄，是天父神儿子的时候，究竟今日福音有没有改变你和我对事情的看法呢？究竟福音有没有改变你和我的人生观呢？究竟福音有没有改变你和我的行事为人呢？以至在这个不稳待的世代当中，当我们听到福音，当我们相信福音，当我们去活出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有从上而来的能力去应付在前面我们不可知的未来。我们可以有能力，有神的智慧来到去面对前面的困难。我们一起同心祈祷。主啊，都当我们看回我们自己的时候，其实我们真的实在是不配领受这个的福音。今天我们能够去认识你并且接受福音，是你自己莫大的恩典。正正因为我们的不配，就求主帮助我们活出福音的见证，活出福音的使命，以致让其他人都可以看得到，更加得着福音的好处。奉耶稣基督得胜名字祈求，阿门。